小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光明顶，陶杰、鲍伟聪，特别嘉宾洪松任。 当然啦，而家新界啲卫星城市咧都有单车径，唔可以话政府冇做嘢， 系 有， 但系唔够。你有啲试点成功咗，应该向城市推广，唔系话叫你成个港岛都去实现，分段式、分街、分站式咁去推广。尤其要令到青少年培养一个新嘅价值观， 冇错， 觉得踩单车系健康、型同埋神采飞扬。 哇！呢、這个绝对可以减少呢个医疗开支。 系啊，咁就健康。你因为咧，你即系例如我哋好似食嘢系嘛，譬如话健康嘅食料，譬如有人话食得蒜头同洋葱同埋萝卜多，可以降血脂、减血糖、减脂肪肝同埋防止癌症。当青少年好多踩单车，以踩单车为乐食，一样有好多好处。 系。 啊！呢、這個咧，電車男嗰個人際關係會溝通啦。頭先講啦，可以踩下單車識女仔啦。第二咧，個當然個體育運動啦，加強呢、這個 心肺功能。 心肺功能可以唔使啲細路仔個個咧自細食嗰啲咁嘅爆谷雪糕，已經食到個個肥啦。第三當然減少空氣污染啦。第四可以減少呢個汽車擠迫啦。你就唔需要喺個維港填海啦。係咪呢啲叫做？Think outside the box 嘛， 喂，政府 呢个咁嘅政府就系见到汽车不断增长，净系识得排，识得填海，除咗填海。你蠢唔蠢添？ 咪 有冇谂下另辟？ 尤其譬如解决一啲青少年啊问题咧，永远净系识咧揾啲明星出嚟做代言人，就搞两个咧， 叫人唔好吸毒，踩单车踩得多就唔会有校园。 搞完 呢个绝对会系嘅。 你话咪蠢爆啊？呢班咁嘅官啊， 因为咧， 唔好话行唔通，唔好乜嘢都话 no， 好多啲学生咧，其实积聚咗好多团伙啊，佢冇机会咧俾佢抒发啊。我自己喺成长嘅过程里边咧，我自己亲身感受到。咁但系当我自己如果有咗一个嘅单车俾我去发泄咧，一个速度感啊嘛， 同埋单车可以美容啊，从你今年贵庚？ 哇，我今年46噶啦， 46嗱，你个样你而家行落街，人都以为你16岁，因为你踩单车踩大，你系保存嗰个童真， 多谢你， 同埋咧心地好善良，尚有心生，系嘛？所以你而家唔止系踩单车得正，做埋明星，上埋舞台做男主角，啊呢样又系咧，我要问个政府，而家因为嗰个北冰洋咧，因为气候暖化，你又暖化啲冰块融化，搞到嗰啲北极熊咧冇咗食物，而要焗住另开揾食途径，连自己嘅仔都食埋，咁你特区政府又不断话体育拨开。获得资金啊！而家咧搞到连单车手洪松任咧都要跨界别做舞台剧吓，系咪呢个北呢、這个系咪北冰洋北冰洋嘅现象咧？虽然你又冇粉登台咗， 冇 啊，未做男主角， 但根据你嘅真人真事改编嘅 系啊，其实上一年喺奥运之前咧，八月份嘅时候咧，其实就公演过几场啦。咁因为由于反应几热烈啦，咁而最特别嘅地方咧，就系有好多啲家长啊。佢睇完之后呢就返出嚟同我讲，哇洪生啊，哇你个故事呢真係原来你个成长，即係好多人知道我个成长个过程，即係一啲啲，即係唔係好深入咁去了解啦。咁但係当哇原来了解到哇原来咁辛酸啊，咁艰巨啊，咁佢哋又会觉得哇原来而家啲細路仔呢其实就好幸福㗎。咁佢又好可惜呢，就当时呢就冇带啲細路仔嚟一起睇。咁包括呢就当时廖啟智啦，智叔啦，就同阿敏儿姐咧都一齐嚟睇，咁啊睇完之后咧，唉，佢都话啊，好可惜啊，冇带两个仔嚟睇。如果带埋两个细路仔嚟睇咧，即系相信咧就会俾佢哋一个好积极正面嘅教育。 其实香港有，而家香港有一个问题啊，就系冇 role model。咩叫 role model？ 即系一啲咧好嘅榜样俾啲细路仔。你睇人哋美国立国二百年咁强，有 role model。咩 role model？ 华盛顿、爱迪生、林肯，你奥巴马出嚟就职演辞，引述嘅就系呢啲 role model。而家你香港社会风气曳，冇 role model， 我谂今晚就有一个啊，揾到啊洪松任。所以你真人真事改编，当然你唔系。你唔系德兰修女， 系 嘛？ 我系香港嘅其中一位运动员， 白赖喇嘛呢啲咁嘅伟人，你系香港一个来自民间嘅一个咧， 我哋 喺基层 嚟嘅啫，一个香港嘅。 你从来冇谂住你会想发达做李嘉诚，因为你 冇冇冇冇， 你系不求名利，一路咧系踩单车，同埋咧一个你有你自己嗰个人生个信仰，呢啲系 role model， 系有自己嘅价值观啦。 在你即系嗰啲单车嘅日踩单车嘅日子，同埋你参做运动员嘅日子，其实政府唔系好多资源咯。 哦，因为嗰阵时我系喺踩单车嗰段成长嘅过程咧，系讲紧1970几年、1978年。咁嗰时就以我所了解咧，就系、是、除咗系职业足球之外咧，其他所有嘅运动咧都系业余嘅啫。咁同埋咧就系冇太大嘅资源咧去支援我哋，咁变咗我哋以前咧踩单车咧就冇教练啊，冇领队啊。或者是个单车的装备呢，那些都是全部都是靠自己，即是还要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啦，还有或者家人支不支持啦，去这样去参与这个运动的。 嗯，那你那个真实改编上舞台导演呢，陈木胜很出名的。啊，这个啊，因为导演咧就 李伟强， 叫李伟强， 系上系上次公演嗰位导演， 系啦系啦。咁啊，上一次公演嘅时候咧，就 仲有爆喜症呢啲咧， 啊自缩啦，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。咁佢阿爆谢就演我妈妈嘅，即系故事，因为喺个故事里边咧都好表达到咧，即系嗰种嘅亲情啊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单亲家庭长大啦，吓咁同埋我3岁嘅时候，爸爸就不辞而别啦，咁我哋剩低7兄弟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妈妈一手养大我哋7兄弟咧，都好艰辛。咁嗰阵时，我哋7兄弟咧，全部都系求学阶段，咁所以咧，我妈妈咧就好希望咧就供书教学，俾我哋就系可以出嚟搵份有啲前途呢个工作。咁但系我咧，因为细个咧，我系尾二啊，即系唔系最细，咁所以咧就屋企咧就比较疏忽嘅，咁所以咧就我好细个嘅时候咧，性格咧都好反叛，咁好反斗，咁啊妈咪叫做嗰啲嘢我又唔做啊咁样，咁所以咧自己有个机会咧接触到单车嘅运动啦，咁人生就有咗个目标咯。咁但系因为屋企人就好反对我参与一个咁危险嘅，同埋一个当时嚟讲佢觉得系冇乜前途嘅运动啦，咁所以就极力阻止咯。咁所以嗰时就有一个好大嘅嘈吵啊咁样啦吓，咁啊经历过一段几漫长嘅日子。 唔怪得连导演啊陈木胜都话吓，你嗰个剧励志轻松啊吓。咁啊，另外一啲陈敏仪啊呢啲咧，系嘛 都推荐， 推荐啊！我觉得呢啲香港应该唔系话下一代啊，系咪？即系要了解一下呢啲咧，仲有一啲另类嘅人物，尤其你有冇发觉李丽珊啊、洪松蔭啊，同埋阿黄金宝、黄德森，仲 系黄德森，系 佢个老公 咧，系啦。 即系你哋体育界嗰啲行出嚟嗰啲样咧，真系。我觉得正气同埋健康啲喎。 多谢晒先。 系咪你哋少夜晚少蒲啊？ 我哋基本上咧做运动员咧，你嘅生活咧好难令你去蒲嘅。 冇嗰阵 MK 老难你啊！ 因为咧每一日嘅训练啦，当然啦，我而家虽然系退出咗啦，即系而家已经系退咗役嘅，但系咧因为嗰时嘅生活咧就第一要揾食啦，第二样嘢咧因为训练咧我哋嘅时间咧好长嘅，每一日咧系讲紧成3-4个钟头，同埋。就是那些训练的运动量是很大的，基本上你已经身心疲累了，你真的没什么精神和没什么心情。 所以就是这一阵正气，就是我听你说就说廖启智的自缩和爆起症，就是见到剧本之后呢其实都不计酬劳的。 啊是啊，这样东西就是对于我虽然我没份投资也都没份参与，纯粹是个剧的故事去给导演，那他写出一个这样的故事。 叫秒速18米。呢个你嘅记录嚟 嘅，唔系呢个咧。其实秒速18米嘅意思咧，即系讲一个职业嘅车手，佢喺冲线最嬲尾嘅250米最高嘅速度咧，系可以去到平均时速咧68公里。咁你除翻开去咧，就等于秒速18米，即系讲嗰种嘅速度感啊。咁最令我感动嘅咧，就系智叔啦，同埋阿爆姐啦。咁因为爆姐咧，其实我哋去邀请佢咧。就即系导演邀请佢咧，系无需 之戰嘅。咁我哋寫咗劇本俾佢，跟住咧佢就已經攞咗影后噶啦。咁我哋等咗幾個禮拜就唔見佢回覆，我哋都諗住石沉大海。點不知突然間有一日咧，就導演咧就接到佢嘅電話，就話：我演啦，我就 好有心喎、 睇完個劇本。跟住佢親口同我講啊，佢一秒都唔夠就即刻做，因為哇佢話睇個劇本咧都睇到眼濕濕啊，咁變咗咧就佢就唔問價錢啦，當然啦，咁啊去演，咁同埋咧因為喺呢段時間咧我都有同啲演員去溝通啦，就導演咧而家成日咧要抑壓住佢啊，因為咧阿爆姐咧每一次演咧都喊啊，佢喊 即禮真， 禮真 彩排都禮， 係啊係啊係啊禮真啊，仲係係。是譬如好似阿唐 玲，梗系啦， 嗰即系演我以前嘅女朋友，而家系太太咧，同样一样啊，即系太过投入啊，咁即系有好多感情位，同埋有好多嘢 夹，即系导演要佢留一留力，留翻公演嘅时候咧， 唔好去得太尽。 点知佢又秒速十八米，一叫你秒速廿五米啫。 快快得滞。 我网络881903.com。 午夜会高峰，煮酒论英雄。光明顶，陶杰、鲍伟聪，特别嘉宾洪松任。 洪松任咧，香港单车手啦，系嘛？咁喺香港有人话从事体育同文化都好寂寞嘅，系嘛？ 啊，系啊，好孤独，同埋好多时咧都会经历好无助嘅感觉嘅。 但系咧，你哋从事戏剧同埋体育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激情。 是 passion， 是 做 熱誠、 做成功任何事，但你冇 passion 咧， 系 都唔止系熱誠，系激情啊！ 系 啊，你冇嗰團火咧，好多嘢做唔成。 即系第一次公演上演公演嘅時候咧，我哋點解咁感動咧？全部嘅演員咧都係業餘嘅演員嚟嘅。 嗯， 當時咧佢哋咧就係嗰個經歷咧係同我。啱啱出道踩单车嘅时候咧，系好相似， 所以日头要翻工， 冇错， 夜晚嚟彩排， 系啊，夜晚嚟彩排，好多时咧就系搭最嬲尾嗰班车，先至翻到屋企。 千祈唔好话香港个个都系 跟住第二日一早就起身又翻工，跟住咧夜晚又排一个礼拜咧，可能系排四五日。咁不过我咧就以前做运动员咧，就唔系夜晚踩单车，就朝早。不过咧就朝早好早，系讲紧四五点吓，练完练到八点钟到啦，咁。然后呢就跟住呢就返谷，因为要搵食㗎嘛。咁到夜晚啦，所以我哋去唔到嗰啲咩老男啊 ,NK 呀嘛。就因为呢 赢 到 冲凉骨。 点零钟九点就已经攰到不得了，已经瞓觉啦，因为第二朝早四五点就要起身啦。 不过头先你话呢单车运动员已经算好，起码喺香港嘅运动界都系属于精英嗰部分。 哦，系呀系。 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啊非精英项目呢，即系话。 哦，系呀系呀。 射灯射唔到嗰扎运动员啊！ 因为而家喺香港嗰个精英体育发展咧，系有十几个项目咧，就系有全职嘅运动员。但系咧，香港系 仲有好多 十几个体育总会， 系 或者有好多咧，你真系见唔到， 系啊， 你听都未听过。咁但系嗰啲咧就其实就系经历紧。虽然而家香港个体育文化系几好，同埋事实上政府亦都投放好多资源， 但系项目都系一部分。 系啦，但系有一啲嘅项目咧，就亦都经历紧喺我哋以前讲紧30年。代嗰个刻苦经营个阶段， 系啊， 咪有听众回应啦。本人住柴湾，几年前政府柴湾公园旁咧就兴建一个小型单车场，可惜啲官员好似唔识得用地方，同埋不善设计，效果太差，只系得细路仔踩三轮车，咁咧就吓。我向呢个区议会咧就投诉过，但系冇乜回应，觉得咧呢个政府咧只系对于体育推动嘅问题咧空谈大论。 因为咧陶生，因为单车嘅公园咧就唔可以好似一个真系普通嘅一个公园咁嘅，因为如果你个路程太短，踩几下你就 冇意思啊。 你起码。即系好似喺西九咁，佢都有条单车径啊，但系得三公里，哇！踩又要转弯，又要兜翻转头，踩又要兜翻转头，即系你起码咧都要有翻十零公里咧啊，咁就 东区走廊 咁就可以即系写意啲吓， 系嘛？ 系啊。 咁啊，呢位听众话单车使用者就马路嘅权利都受忽视，车越大越霸道，呢个当然系啊。香港冇公民教育教导学生市民，点样使用道路啊？ 咁呢啲呢就当然另一个问题。 哦、所以嗰我哋而家咧，其实就建议紧咧，即系政府咧，系好似 嗰啲泥头车啊， 吓、啊、我哋咧要起一个嗰啲叫单车安全城，吓、啊、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咧去嗰啲学校咧去嗰啲叫做交通安全城咁，佢、里边咧有啲模拟嘅单车径，有啲模拟嘅道路嘅使用者嘅一啲嘅基本嘅知识，啊、可以咧嗰度提供一啲基本嘅课程咧，可以话俾你听啊，你踩单车要注意啲乜嘢啊，你嘅技术基本技术啊，会有专业嘅教。教练去教，咁我觉得咧，对于将来去发展一条新界网络嘅120公里嘅单车径嘅配套咧，我觉得好重要，亦都咧系可以制造咗好多嘅就业机会咧，起码有啲退咗役嘅运动员咧，将来都可以做教练啊嘛。 系 吓，咁呢、這个都系几好嘅。 先听咗日本好多上班族开始用单车翻工，仲系特别俾单车寄存嘅商店俾客人咧，好似冲埋凉更衣整正嘅碌字翻工。 嗯、 啊，不过香港咧，因为成日只系识炒卖租金超，就买楼卖楼咧，租金超贵，一定冇人做。 嗯， 系嘛？而且咧，踩单车翻工仲可能俾老板话你咧，cheap 啊，咁啲女又话你冇钱咁。呢位听众话东亚运动对传媒有双重标准，本人对东亚运对外国传媒嘅方法极大不满，质疑主办机构系咪对本地传媒与外国传媒双重标准啊？咁啊，经已致电投诉，咁啊，可惜就不得要领咁啊。咁啊！呢位听众话：我屋企住喺屯门，有时我都踩单车去打工嘅地方。只可惜翻学咧，只可以骑到屯门西铁站，因为单车推进地铁车厢系违反港铁附例。但系好多外国都可以推单车入车厢，例如德国、比利时。 哦，系嗰啲直头系好方便嘅， 系 因为大家都好尊重咧，踩单车嘅人士。咁呢个又系即系嗰个社会嗰个嘅对单车嗰个文化啦，呢方面亦都系好重要嘅。 嗯，吓一步步啦，你政府又话中意参考外国案例，你咪去韩国、日本睇下人哋点解 IQ 咁。高咯，呢啲配套嘛，系咪啊？ 嗯， 你一有呢一种运动成为风气，自然有其他商机嘅。例如头先讲呢啲日本嘅呢啲基础， 冇错， 系啊系啊。 即系所以唔好净系谂住推广单车， 就系有啲国家系停泊单车嘅生意嘅、嗯，即系好似泊车咁样。咁、当然个收费好平啦。 系咯，好啦， 多 谢 晒， 多谢晒， 十八米嘅阿董松音啦吓， 多谢晒，多谢晒。 啊，星期一晚11点再会。 绝岭看世界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。